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，让它牵引你的梦。不知不觉，这城市的铃声也汲取了你的笑容。红红心中蓝蓝的天，是个生命的开始。春雨不眠，隔夜的你曾空度眠的日子。当青春娇艳的花朵张开了深长的红颜，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。秋来春去的红尘中，谁在宿命里安排？冰雪不语寒夜的你，难难隐藏的光彩。看我看一眼，把墨染红颜守空枕。青春无悔不死，永远的爱人。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，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，你的心语。前尘后世轮回中，谁在身影里徘徊？痴情笑我凡俗的人，始终难解的光环。 痴情笑我凡俗的人，始终难解的光环。